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苏乔心生不服，手上变招很快，身形并未多做停留，撤手后退数步，又借原著之力急转，剑光携着真气递至段文央面门，另一只手则运足气力拍向对方。段文央并未硬接下来，朗笑一声，转身跃向外道。 屋子里太小，打起来不痛快。 走。 苏乔紧追不舍，两人从屋内打到屋外，霎时间剑光四射，森森寒气涤荡周围。客人们自然也都跟出去看，一人剑光历历若河水滔滔，铺天盖地奔流而来。另一人手无寸铁，在剑光之中游走，仿佛时时处于险境，微弱雷卵，又好像屡屡从险境边缘捡回一条性命，看得旁人惊心动魄。如清都公主等人不安武功，也不愿亲眼目睹血光遍地，便留在屋内陪秦老夫人，并未跟出来。外行人看热闹，内行人看门道。武功到了一定境界，就能发现段文央虽然看似步步惊心，实际上却反倒是占了优势的那个。 我看着倒像是苏二郎被戏耍了。 我也有同感。 沈兄能看见了？ 我虽不能看，却能听。 如何听？ 初见真气、行步乃至呼吸俱有声，眼盲者耳力反倒会更敏锐些。段文央有意试探纯阳观的武功，所以不急着分出高下，可惜苏乔不察，反倒为他绕了进去。 都是葫芦姑的弟子，坤爷比起段文央又如何？啊，我并非有意勾起沈兄的伤心事。 无妨，坤爷虽强，武功路数却更为灵力强横，不如段文央这样挥洒自如。照我看，只怕段文央更得其师武学精髓，也要比坤爷略胜几分。 如此说来，此人今日到苏府，只怕不仅仅是为了索要信物或苏郎君的堂妹一家，还有扬名立威之意。 我也是这么想的。 在场能看出这一点来的，绝不止沈乔和普六如坚二人，只是这一场还未分出高下，旁人贸然插手，一来妨碍公平，为人不耻；二来反倒显得看清苏乔。所以就算是他师弟李青鱼，也只是先静观其变，等他们打出个结果来再说。今日寿宴因苏乔之故，与江湖有涉的宾客就来了一大半，其中有许多是年轻一辈的高手，像李青鱼这样的，只怕争一争天下十大也未尝不可。如果段文央能打败他们，那就说明他的武功比这些人还强，这效果绝不逊于当日坤爷与沈乔一战。突厥人步步为营，与北周联姻结盟，又与北齐暧昧不清，一面协助北周打北齐，又收容北齐逃奔过去的贵胄官员，可谓手鼠两端，摇摆不定。偏偏因为实力强横，北周也好，北齐也罢，却还不敢太过得罪他，其狼子野心从未掩饰。如今新一代突厥高手又纷纷来到中原，似乎想要完成当年葫芦姑未能完成的雄图霸业。先是坤爷约战沈乔，将玄都山踩在脚下，一战成名，如今又来到苏府挑战群雄，若非坤爷在燕无师那里吃了亏，只怕现在突厥人的气焰会更加嚣张。 苏二郎怎么从屋顶摔下来了？ 这段文央是如何出的手啊？ 我刚刚只看到一道剑光，令人目眩神迷，之后苏二郎就掉下来了。 没想到这段文央这么厉害。二郎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。 段文央，你欺人太甚，真当我苏家无人不成？ 县公此言差矣，先出手的是令弟，怎么现在又怪到我头上来了？你们若肯将元雄一家交出，我立马离开，绝不叨扰。 你咄咄逼人， 我们一退再退，你却将我们当作软柿子。既然如此，就让我来看看葫芦姑到底传了多少本事给你。 阿娘， 你怎么出来了？ 秦老夫人，论起来我还该称呼你一声师姐的，只可惜你带着仙师戒指逃离突厥之后，仙师便已将你逐出师门。我曾听说师尊当年对你看重有加，甚至还有意将衣钵传与你，可老夫人却以美色诱惑仙师，后又盗戒离去。哼！如今回想起来，你难道不会觉得愧疚吗？ 住口！ 哼！我与葫芦姑之间的恩怨，何时轮到你这种小辈来智慧？难不成突厥无人，葫芦姑才只能收你这种光会嘴上功夫的人当弟子？大郎，将二郎的剑拿过来。 老夫人何必自相身份与突厥蛮子一般计较，用不着劳您出手。此人既与纯阳观弟子交手，便该由纯阳观的人来了结。 这位想必就是青城双臂之一的李公子了。我看令师兄连你一根手指头也比不上，却与你并称青城双臂，实在是委屈了你。 李青羽语气平平，毫无半点杀气，这种态度反倒让段文央正色起来，仔细打量了他一番。李青羽没有理会他的挑拨之言，只是将自己的剑抽出来，剑尖朝下，手腕似垂而又微微抬起，全身上下慵懒随意，看起来并不比方才认真多少。段文央的神色逐渐严肃起来，他的手中不知何时也多了一条马鞭。普六如间看不出什么门道，忍不住低声问沈乔： 沈兄，你能否看见他这鞭子有何稀奇之处？ 我看不大分明，是什么样的鞭子？ 鞭子黝黑细长，不透半点光泽，看不出是何物所制，又好像寻常无奇。 若我没有猜错，那鞭子应是用南海鳄鱼之皮浸泡苗疆秘制药水，韧性十足，便是坚冰利器也未必能割得断。 啊，果然大有来历，看来李公子这次是棋逢对手了。 不单是他，其他人也都翘首以盼，眼见一场精彩交锋即将上演，心中难免兴奋。胡六如间刚说完这句话，李青鱼就动了。李青鱼出手与苏乔又大有不同，苏乔动作很快，快而凌厉，以快制胜，剑光剑气如同天罗地网罩住敌人，令对方无处可逃，甚至影响敌人的情绪。这样的风格对武功逊于他的人很管用，但对段文渊这样的高手，他的身后内功如铜墙铁壁，足以无视苏乔的剑气，直捣黄龙。相比之下，李青鱼的动作要慢上许多，或有点不慌不忙的架势。在旁人眼里，他将剑平平地出，挽了个剑花，剑尖甚至没有对准段文央，而只是斜斜指着地面，动作激进慵懒舒展，如同一朵花苞在阳光下慢慢绽放。然而在段文渊眼里，伴随着那朵剑花，真气从对方身体涌向剑尖，又从剑尖涌向地面，真气所到之处，青砖块块掀起裂痕骤现，砖块碎片斜裹着气流朝他急射过来。与此同时，没等段文央做出下一步举动，李青羽已飞身而起，人剑合一，化作一道白线，使对方的护体真气如同无物，火石电光紫青交加，撼雷纷涌，直直破入，由快而慢，由缓而急，这些变化仅仅发生在一瞬之间，稍稍走神的人或许看都看不明白。段文央一边抽过去，正好连人带剑抽了个正着，两股真气碰撞在一起，犹如两王相遇，风起云涌，悬江倒海。后果要么是段文央的鞭子将李青鱼的剑绞碎，要么是李青鱼的剑气将段文央的鞭子毁掉。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段文央的鞭子竟落了空。旁人看着李青鱼明明已经深入鞭影之内，却偏偏没有被鞭影覆盖，反而化为虚无，而后又忽然出现在段文央的身后，左右三处，每一处的李青鱼都重复着同一个动作，将剑尖平平递了出去。 此时沈乔他们便听得旁边有人低呼一声：“ 剑意，李青鱼，金殿城的剑意， 不简单呐！” 是吗？ 剑有四重境，剑气、剑意、剑心、剑神。外行人见持剑者剑气纵横，以气御剑，就以为对方剑法高深。实际上，这只是剑法入境的第一重。当然，即便是这第一重剑气，也并非人人都能练得。有些人穷其一生也不得奇门而入，无法初窥门径。更多的人依旧只能以招式来克敌制胜。先前沈乔也因被燕无师步步逼迫，在生死边缘徘徊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这才领悟了剑意。而李青鱼年纪轻轻，竟然已经达到剑意之境，武学资质之高，可见一斑。只是他的剑意应该才刚刚突破，还未熟练，又或许在玄都山上时还未突破，才会以半招之差输给玉霭。总而言之，剑意二字一旦被人喊破，所有人看李青鱼的目光又有些不同了。一辟尘已是天下十大，如今再出一个李青鱼，只怕纯阳冠崛起之势已不可挡。段文央没有坐以待毙，虽然一时半会儿分不清哪个虚影才是真正的李青鱼，但他没有选择去辨认，而是选择将鞭子抽向地面，人随之借力高高跃起，飞向边上树枝，鞭子卷住树枝，随即足尖借力转身朝李青鱼俯冲下去，重重鞭影蔓延开来，直接将几个虚影全部覆盖。人未至，真气已随着鞭影铺天盖地笼罩下来。无论哪个虚影才是真正的李青鱼，他注定必须强行突破段文央筑起的围墙，才能化解被动局面。然而段文央的内功真气如同他给人留下的印象，潇洒恣意而又强横霸道，分明无处不在，却又像绝壁援兵，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，无孔不入，令人防不胜防。院子里的树叶被真气席卷所致，纷纷离枝，以他们为中心飞快转圈，将两人团团裹在中间，令人看不清其中战况。当事二人未知心情如何，围观者却是大为紧张。纯阳观的人虽知李青鱼不是省油的灯，可也怕出现万一的情况。尤其苏乔，他是亲自与段文央交过手的，再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段文央的厉害。自己师弟到底能不能打赢这一场，还是未知之数。 若段文阳赢了师弟，只怕在场也没什么人会是他的对手了。现如今他能不能带走堂妹夫妇已经不重要了，若今日败了，我们中原人必定会成为他们突厥人口中的笑话。长臂之威风，灭吴之士气，恐怕才是他们选在今日发难的用意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